突然想到理想这个词，那如果现在你会想到理想这个词是在什么样的一个境况当中呢？这首来自郝云的歌曲，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随心听。大家好，我是张婷。这首歌是郝云演唱，由他和王庆作词，郝云自己作曲。这首歌是在2010年的时候他发行的专辑，叫做突然想到理想这个词儿。我们在周三的时候做过一期节目，叫做华语乐坛当中这些流行乐的男唱作人。那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在摇滚乐还有民谣当中这些唱作人吧。听歌的时候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 YGTP986 找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号添加关注，或者是在微博当中搜索 FM986 音乐随心听。下面这首歌来自一个乐队，他们呢唱了很多的歌曲，非常的经典。那其实现在的新的歌曲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播放过，这次放一首老歌，是他们在2012年去发行的这一首歌《一万次悲伤》。 我脑海里全都是你，无法抗拒的心悸，难以呼吸。Tonight， 是否又要错过一个夜晚？是否还要掩饰最后的期待？ Oh， Tonight， 一万次悲伤。 依然会有你，我一直在最后的地方等。

穿过鲜花，走过荆棘，只为自由之地。在欲望的城市，你就是我最好的信仰。洁白如一道喜乐的光芒，将我心照。看到了希望，你是否还有勇气随着我离去，想带上 北京时间的11:37，带上你的好心情和我一起私奔吧。那听到郑钧的这一首歌非常的开心，总有一种说不清楚的那种释放的感觉。他一说希望自己的歌中是有血性的，不是只有咆哮才能体现这种情绪。所以他的歌呢当时是几经改版啊，据说是改了十几次，最后还达到了一个他自己比较满意的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个版本。也欢迎大家回到下半时段的音乐随心听，我是张婷。那今天来听的都是华语乐坛的摇滚乐和民谣，这些唱作人们他们来演唱。其实包括摇滚乐还有民谣是非常注重这个创造性的，包括去自己作曲自己作词，所以听到很多时候他们自己去替自己发声，就有一种去传达心声的感觉。比如说下面这位歌手朴树，每次听他的声音总有一种非常少年感的感觉，好像他永远在那样一个年华当中把自己停留在那种非常清澈的状态。而这首歌是他在2017年新专辑《猎户星座》当中的一首歌曲，相信你也会听到过《清白之年》。 最初的那些春天，阳光洒在杨树上，风吹来闪银光，街道平静而温暖，钟走得好慢，那时我还不是人生只为的年。

我们奔跑着在这条路的中间，我们哭泣着在这条路的两端，每当黄昏阳光把所有都渲染，我看到夜的黑暗，晚风吹过金色沙海边的那种味道，现在还不习惯。拉斯维加斯往返路上，我看见这里无人烟，无人烟。我们寻找着在这条路的终点，我们迷失着在这条路的两端。每当黄昏阳光把所有都渲染，你看那金黄多耀眼。我们奔跑着在这条路的中间，我们哭泣着在这条路的两端。每当黄昏阳光把所有都渲染，我看到夜的黑 发现很多在上班的男生可能会很喜欢听到梁博的歌曲，经常会听到他们在这个音乐台或者是自己的 MP3 当中会存着他的歌，好像听到他的歌曲可以感受到那个更加真实的自己。当年的中国好声音，梁博是一匹黑马的姿态去夺得了冠军，而之后没有选择立刻去爆红，选择回到学校继续深造。当他觉得自己积累了足够的力量，再次站在我们面前的时候，就带来了更多优秀的作品，所以非常欣赏这样的一个非常认真的状态，对自己对其他人都是一种认真。这首《日落大道》来自梁博。今天来听的这些民谣和摇滚的唱作人，下面这一位是赵雷。赵雷相信大家都非常熟悉了，听他的歌曲非常多，节目当中也经常会播放。而这首歌呢是吉姆餐厅，他说当时呢是在自己的工作室当中，每次出来都会在隔壁胡同的一家餐厅去吃上一些烤串啊，这样的状态好像这样的无拘无束会激发他的创作灵感，所以这一首歌来自赵雷，吉姆餐厅。 大哥在忙着，不灭的月亮下是不夜的天，生意不错，忙碌到人把一切忘了，端起酒杯流泪的男人吉他就唱不出歌，我只知道我不能体会任何人的快乐，如果吉姆知道的话，请为他做上一碗面包，每等到你的生日你就很想他，吉姆餐厅把人们堵在家中，米尔就望着那棵树不说话，夜空清澈，吉姆的眼不停止闪烁，别担心他，你看他从不会寂寞，剪掉那忧愁的长发吧，离开这个荒冷的村庄吧，这里没有人会唱吉姆唱过的那些老歌，快烧掉那陈旧的忧伤，穿上那件未见过太阳的新衣裳，我想吉姆他和我一样也这 每一个唱着民谣的人心里都住着一个孩子，而很多时候他们的情感生发也会把自己内心当中真正想说的话诉诸在歌曲当中。看看时间，送上最后一首歌曲了。最后一首歌曲来自马迪，同样是非常认真非常执着去做着自己喜欢的音乐。那我们就明天再见，这一首歌《皆非》。